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，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，匠心锅底，良心食材，小西街80号火锅店。 中午好，朋友们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白天本市天气转阴，有雷阵雨天气，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。受上游的沙尘影响，本市西部和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浮尘，外出要注意防范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转阴，有雷阵雨，西部北部有浮尘，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，阵风6-7级，最高气温3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阴，北部地区阵雨转晴，偏北风3级转12级，最低气温1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秀啊，你告诉我吗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，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皇宫内，忽必烈端坐在椅子上，赵孟俯摆了画案在前面，正在描画忽必烈的肖像。赵孟俯说，皇上，您把脸再抬高一点。忽必烈抬了抬脸。这时贺仁杰匆匆进来，忽必烈手指着赵孟俯未动。贺仁杰着急地说，皇上，有10万火急的士兵报。忽必烈有些惊讶地说，啊，又有什么事了？这时安童、玉溪、铁木尔二人走进来，跪下道，皇上。忽必烈预感不妙。安童沉痛地说，皇子纳沙布化，朕亡了。忽必烈听罢神色凄然，久久不语。安童等人退下，忽必烈默默地在皇宫里走着，南比站在跟前。南比满脸不高兴地说，皇上，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要亲征海都，您身体受得了吗？您让他们去不就行了？不行，我不让您去。忽必烈低吼道，谁也阻挡不了我，我的2个儿子都在那里长眠地下，一个的尸首更是让狼给分食了。我老了，所以我不能把海都这个祸害再留给我的子孙。我要亲征，你不必再说了。次日忽必烈设朝，宣布亲征海都的消息。忽必烈坐在御座之上，侧下左右坐有安童、玉溪、铁木尔、布呼木、贺仁杰、陈天祥等人。安童说道，皇上，臣愿意领军马北征，助伯彦一臂之力。玉溪、铁木尔说，安丞相中书首辅，不可轻动，皇上，臣愿领兵前去。贺仁杰说，皇上， 臣愿领兵去。臣曾经随太子镇守过北地，熟悉那里的山形水势，对海都的战法也略知一二。布忽牧也说，皇上，臣刚任丞相，征战之事寸功未立，请求皇上允准微臣前去北地与海都决一死战。忽必烈神色凝重地说，各位踊跃求战，令我感动，但是此次我要亲征海都。安童闻听惊道，皇上万万不可呀，海都在遥远的北地作乱，派一二大员征剿即可，您九五之尊不可轻动啊。玉溪铁木儿附和道，是啊皇上，臣前去北地，不肃清海都之乱，誓不回朝。贺仁杰说，皇上，微臣去最为合适，请皇上允准。安童说，皇上，臣以为贺仁杰前去最为合适，他熟知北地山形水势，且多年跟随皇上和太子征战，颇有谋略，请皇上允准。布忽牧说，臣以为安丞相的话颇有道理，求皇上三思啊。玉溪铁木儿也说，皇上如果还不放心，臣与贺仁杰一同前去。忽必烈坚定地说，你们都说完了，容我说几句吧。北地是祖宗根本之地，其地位应在两都之上，多年来不能安定，祖宗之灵震撼了，我对不起列祖列宗。再者你们也都清楚，我的两个儿子都殉职在那里，你们嘴上不说，但心里都认为我老了，不宜再鞍马劳顿远征了。你们也在想着祖韩最后出征之先例，所以劝我不要再出征。我告诉你们，办不到，我意已决。说完忽必烈离座拂袖而去。回到府中，安童焦虑地说，皇上已经是七十有六的人了，还要亲征，这一旦有不测，如何是好？玉溪铁木儿说，你我跟了皇上一辈子了，还不了解他，他要做的事儿，哪一件阻止得了？天子天命，这都是天意，不信你试试看吧，我看徒劳。安童说，为相的，我必须履行职责，还望您支持我。皇上一向宽和，他不会连满朝文武的一致请求那也不顾了吧。玉溪铁木儿说，哎，那我们试试看，这样，我让御史台四品以上在大都官员全部参加跪求。安童说，好，我率中书省百官，让贺仁杰率枢密院百官，省院台六部三司大都路百官都参加跪求，看皇上如何对待。大都大明殿前广场之上，烈日当空，炎热难耐。安童、玉溪铁木儿、布忽牧、贺仁杰为首的省院台六部三司大都路上千名官员分别跪在这里，朝服整齐，烈日晒得他们是汗流浃背， 有几个年迈的官员中暑昏倒在地，被侍卫们抬了出去。大明殿内，忽必烈满脸怒容，端坐在那儿。贺仁杰进来跪下道：“皇上，百官跪求已经一天了，九名年迈的官员已经中暑昏了过去，求皇上恩准了吧，皇上。”忽必烈面无表情，一言不发。黄昏已至，太阳渐渐落山了，百官依然跪在那儿。安童也昏倒了，侍卫们把他抬了出去。大明殿内，忽必烈依然端坐在御座上，面无表情。贺仁杰进来跪下道：“皇上，安丞相也昏倒了，皇上就恩准了吧，皇上。”忽必烈依然不语。夜幕降临，大明殿前广场之上，黑云密布，大雨滂沱，电闪雷鸣，百官依然跪在那儿，忽必烈依然坐在御座之上，贺仁杰跪在前，一道闪电劈响。忽必烈一字一顿地说：“贺仁杰听着，立刻派2000宿卫军，2人加一个官员，送回各自的府。抗命不回者，斩。”贺仁杰犹豫着说：“皇上。”忽必烈厉声说道：“你也敢抗命不成？”贺仁杰遵旨，起身往外走。倾盆大雨浇下来，百官依然跪着。2000名宿卫军将士跑过来，2人夹着一个官员四散而走。有的官员挣扎着大喊道：“皇上，皇上！”喊叫声此起彼伏，与雷电交响着。忽必烈也终于支撑不住，倒在了椅子上。侍卫慌忙把他扶到床上，火速去叫太医。太医过来诊过脉说：“皇上急火攻心，肝气过旺，需要好好调养一段方可。”忽必烈虚弱地说：“开点猛药，快快治好。”太医说：“皇上，年迈之人猛药不适啊，微臣开调理气血败火药，慢慢就会好的。”忽必烈固执地说：“慢慢不行，我急着北征。”太医求道：“皇上，心急于病不利啊，皇上的病就是心急得的。”忽必烈坚持说道：“不必啰嗦，照我说的去做，去吧。”太医无奈失礼退出。安童也病倒了，发烧得很严重，躺在床上，额头上放着浸水的毛巾。玉玺铁木尔进来问道：“好些了？”安童答道：“啊，好些了。”玉玺铁木尔说：“丞相，皇上也病了，太医说是急火攻心，肝气太旺所致。”安童感叹道：“这或许是个转机，皇上有可能就此回心转意呢。”玉玺铁木尔摇头道：“皇上让太医下点猛药，快快治愈，然后出征呢，你看看。” 哎呀，你看看。安童叹了口气，无奈地说，哎，看来你说的对呀，这都是天意，人意可抗，天意难违呀。这不由着皇上，又能如何呢？忽必烈坐在床上，南壁喂着药。忽必烈说了一声好了，南壁把药碗递给侍女，给忽必烈擦着嘴说，皇上，这亲征该取消了吧？忽必烈说，你又说这个，百官跪求我都硬扛过去了，这点病我就服软了，我怎么面对百官呢？那今后谁还臣服于我？南壁哀求道，皇上，皇孙晋王干麻辣代为出征不行吗？他也是能征善战的。忽必烈固执地说，不行，让他留守大都。南壁不高兴地说，皇上，您以为您还年轻是吗？忽必烈平静地说，我糊涂到连自己的年龄都不记得了吗？我已76，应该在皇宫安享天年，但是我不想这样，因为我不能给子孙后代留下海都这个无尽的祸患。我要上对得起列祖列宗，下对得起子孙后代，这就是我亲征北地的全部愿望和目的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过了数日，忽必烈正式宣布要出征了。忽必烈端坐在皇宫大殿的椅子上，左侧坐着皇后南壁，左右有皇孙干麻辣、铁木儿，阶下左右班列有安童、玉溪、铁木儿、贺仁杰、陈天祥等文武百官。忽必烈说，我决定亲征，晋王干麻辣留守大都，安童留守上都，铁木儿、玉溪、铁木儿随征，贺仁杰为先锋，带10000兵马先行。众臣闻听，只得遵旨。安童回到府中，若有所思地说，皇上亲征留晋王在大都，这是何用意呢？玉溪、铁木儿沉思着说，是不是暗示着要立晋王为储君呢？安童想了想摇头说，不会，大汗带皇孙铁木儿在身边，这用意深远呢。玉溪、铁木儿思考着说，皇上把皇孙带在身边，这是要试试他的才华和智慧。安童点点头说，是啊，你以为皇孙铁木儿如何？玉溪、铁木儿说，像他的父亲，宽厚仁慈。安童说，是啊，大人，皇上让你随征，是要让你代替伯彦镇守北地。皇上认为伯彦几次败在海都手下，甚为不满，尤其是丧子。伯彦冤枉啊， 征宋平南，经略辽东，灭乃燕，屡建奇功。也是奇怪了，在海都这儿都不灵了。玉玺铁木儿说，海都是个作战厉鬼，博彦是个战神，这神呢，天不怕地不怕，那就怕鬼。皇宫之中，忽必烈端坐在御座上，赵孟俯支着画架，画着他的肖像。忽必烈说，快点画吧，出征前的两天时间都给你了。赵孟俯说，谢皇上。夜里，忽必烈把干麻辣叫到身边，告诫道，干麻辣，让你留守大都，你要勤勉朝政，忠于职守，笼络百官，安抚百姓。干麻辣说，是，孙儿一定按祖父的旨意恭谨从事，不辜负祖父的厚望。忽必烈又说，布忽木随你留守在大都，他是一个沉稳练达之人，中书省事由他总理，你可信赖他。干麻辣再拜俯首说道，孙儿遵旨。哈拉和林原野之上，博彦把帅印举在头顶，跪在地上，身后跪着几十名将领，再后面是一群侍卫。忽必烈坐在四马车上，跟前坐着南壁，左右有贺仁杰骑马相随护卫，旌旗伞盖鲜明。忽必烈车仗驶到博彦跟前，贺仁杰等随从都下了马，忽必烈依然坐在车上。博彦大声说道，罪臣博彦给皇上请安。忽必烈说，免了。博彦沉痛地说，罪臣不才，没有剿灭海都，反倒损兵折将，尤其是让皇子罹难，罪不容赦，所以把帅印归还皇上，甘受皇上惩罚。忽必烈冷冷地说，把他帅印拿过来。贺仁杰接过来博彦的帅印，忽必烈挥了一下手，车马开走，博彦依然跪在那里。忽必烈一行人回到大帐，居中而坐，玉玺铁木儿坐在侧下。忽必烈说，你把博彦的元帅印接过来。玉玺铁木儿慌忙地说，皇上，博元帅这些年的战功难道不可以抵这一次的失利吗？而且臣论打仗，那怎么能跟他比呢？皇上斥责他，让他认错就可以了，这帅印还是给他吧。忽必烈生气地问，你不想接吗？玉玺铁木儿说，皇上，臣是从大局出发，博彦已经掌握这里的山形水势，尤其是海都的战法，让他率军再战最为有利，而且将士都是他的旧部下，都会为他用命，求皇上继续用博彦。忽必烈不满地说，博彦与海都打仗屡屡败绩，辜负于我。玉玺铁木儿劝道，皇上临战换帅，兵家大忌呀。忽必烈不高兴地说，